我国运动员结束2017年呼和浩特柔道大奖赛日程，7月4号回国。本次比赛从6月30号到7月2号在中国呼和浩特举行，有来自朝鲜、俄罗斯、乌克兰、加拿大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男女选手250多人参加。我国选手林成新荣获了女子52公斤级项目金牌。